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英奇。公立医院薪酬改革迈入冲刺期，将严禁给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，严禁与药品耗材医学检查挂钩等。长生生物公司百白珀生产车间已经停产，公司正积极研究百白珀组分疫苗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多联疫苗。由于柴油门丑闻，奥迪公司将从今年九月起被迫减产。经查明，数家德国公司的柴油车，包括奥迪，安装了压低有害物实际排放指数的软件。德国柏林州警方近日没收一个阿拉伯裔大家族的77套房产，总价值达近1000万欧元。该家族还被曝光与柏林多起重大黑帮案件有关。北京东城区新中街城市森林公园已建成开园，让核心城区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自然的感觉，这也是北京市2018年重要的民生实施项目。未来北京市将规划设置急救工作站288个，每3万人口配置一辆院前医疗急救救护车。麻椒音乐节锦州站启动，其中崔健、唐朝乐队、二手玫瑰等在内的18组艺人及乐队将参与活动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我不要再想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，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，追究什么对错，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虽然已沙化，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，但爱像泡沫，如果能够看破，有什么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，就像你伤的心不是折磨，也不是谁的错，谎言再多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欢迎

说什么？难道真的不能？等你爱我，爱我，哪怕只有一次，也就足够。 年轻的时候，或趁你还有力气的时候，一定要去追寻心中所热爱的事情，因为这才是你真正的资本。如果有幸能碰到真正的热爱，不去计较太多，有且仅有一点，愿为你风雨无阻，不遗余力。经典久了久，我是琪。如果你可以一直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，一直努力着，始终坚持，终究时光会给你答案。 想知道你近况，我听人说，还不如你对我讲。经过那段遗憾，请你放心，我变得更加坚强。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，你别来无恙。依然，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。让我亲一亲，像过去一样。我想你。喜欢现在的我，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。想起你的模样，有什么错还不能够被原谅？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怎么样？没我

超越梦想一起飞，你我需要真心面对，让生命回味这一刻，让岁月铭记这一回，超越梦想走过来说， 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漫长。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方。 放手去爱，不要逃，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，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，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，这样就好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新奇。长春长生公司生产的流入山东的不合格百白破疫苗流向已全部查明，涉及儿童未发现，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增高。从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，对同一人多次变更婚姻关系购房的行为，将不允许其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。绿色和平组织表示，他们将停止在南极海洋中捕获小型甲壳动物，新西兰多家公司纷纷表示支持。新加坡圣婴女子中学约200名学生出现食物中毒症状，包括腹痛和腹泻，新加坡卫生部已经展开调查。北京已启动公租房分配1.26万套，其中实物房源约10000套，新增市场租房补贴发放2600户。北京市一卡通将于8月1号起停止提供定额纸质发票，全面推行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。新版《流星花园》随着剧情进一步展开，豆瓣评分一度降到2.9分，台词遭网友吐槽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一整天不出门睡觉。

黄河，一路唱来一路歌，咪嗦啦咪嗦，我们向前走，幸福的生活在前头。 哎，走， 跨千山呀，过万水，一路唱来一路歌，滴灯答滴灯，越唱越快乐，快乐生活就像一首歌。大家一起来耶耶哟，唱一首快乐的歌耶哟，唱的那月儿它笑弯弯，唱的那太阳升起来。大家一起来耶到黄河，一路唱来一路歌，咪嗦啦咪嗦，我们向前走，幸福的生活在前头。跨千山呀，过万水，一路唱来一路歌，滴灯答滴灯，越唱越快乐，快乐生活就像一 笑 开了怀，大家一起来耶耶哟，

感觉累了的时候，请你把我的手握紧。去的哪里，一定有最美丽的风景。哦，都不要放弃，都别说灰心，不要辜负心里那个感情的自己。碰到想哭的时候，就让泪水洗掉委屈。我们要相信自己，永远都相信，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没有意义。的事情都会留在人心里，会被回忆而珍惜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，来自刘若英，给十五岁的自己。我们经常忘记跟自己对话，跟过去的自己对话。你是否成为了你想成为的那种人呢？你是否忘记了自己为什么出发呢？是啊，应该感谢曾经那个倔强的自己。我们都不是夏洛特烦恼里的夏洛，没有机会回到过去，但是只有这样才会叫人更加珍惜。 想得却不可得，你奈人生何？该舍得舍不得，只顾着跟往事瞎扯。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，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。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，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，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，恨意在夜里翻墙，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，谁在你心里放冷枪。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，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。往事并不如烟， 是的，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， 想写歌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。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？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，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，没见过分酒的喝。

身边， 一直在身边。 如果世界太危险，只有音乐最安全，带着我进梦里面，让歌词都实现。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，我的爱一直不变， 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带走一切。 无论是 hip hop 还是摇滚，我的爱一直不变， 所有美好 这种 forever love 那么深，我们的歌那么真，不过界跨时代，再不会叫我 kiss goodbye。 要每一句能够让人心弦、yeah、情人总分分合合，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，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。 你现在面临着怎样的困境，有多少困难是别人无法体会的，都在咬牙坚持一下吧，去努力面对生活的苦，去找寻办法解决问题，去开导自己，其实我很好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英奇。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都算数，请你一定要好好走下去，毕竟没有大不了的明天。 有一种爱值得一起努力，我的心天天在等完整的记忆，想念是我们的现实性，也给了爱情勇气。飘着音乐的屋子里，听你借我的 CD， 在数位相机里，有几晃火速的回忆，离别忽然有点想你。你今天快乐吗？忙得开不开心？窗外的云也往你的方向一路飞去。Oh baby， 忽然很想你，你未完成的爱情。那天你说 We'll always be love， 有一种爱值得一起努力。我的心天天在等你，给我未完成的记忆。是我们的现实性，也给了爱情氧气。哇哦，平凡无奇的新奇迹，等着日剧的结局。Don't you want is killing me， 想念你给我的鼓励。Baby， 谁也没有忘记，讲过了一年后，我们也在这里。我的心一阵暖暖的。 Oh baby， 忽然很想你，你未完成的爱情。那天你说 We'll always be love， 有一种爱值得一起努力。我的心天天在等你，给我未完成的记忆。想念是我们的现实性，向前走，心却在你的城市里。身边虽然没有你，可是我有勇气。忽然很想你， 忽然 以为完整的爱情。那天你说 It's true。